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今天以晴为主，气温回升，午间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请注意防寒保暖。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地铁14号线将在今年年底全线贯通；2022年朝阳区两会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地铁3号线1703标朝阳公园到石佛营区间今天实现左线盾构始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分段运营多年的地铁14号线终于要在年底全线贯通了。昨天，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作为14号线剩余段最重要的节点工程，丽泽商务区站主要工程基本完成，近期将开展剩余段全线竣工验收工作，年底将实现初期运营。即将开通的14号线剩余段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和景峰门站5座车站，其中景峰门站未来可以与19号线换乘。14号线全线贯通后，丽泽商务区、方庄住宅区以及西大望路、望京等繁华商业区将实现直线连线，到时候可以极大的方便北京西南、南部和东部市区居民的出行。2022年朝阳区两会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结了今年冬奥测试活动和测试赛的服务保障工作，公布了相关场馆的准备进度。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你好，天池。 你好，主持人。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在测试赛中各场馆有哪些科技化的保障措施呢？ 是在这个朝阳区是比较集中的啊，而且在这个测试赛的过程当中是把这个科技赋能的特点体现的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在测试活动当中呢，朝阳区和3家竞赛场馆的团队共同编制了一图一表一测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场馆的设施，那么做到了应测尽测，全面检验。比如说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运用了世界最先进的环保技术进行这个制冰办赛同时呢他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场馆制冰的工作。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也是以这个运动员为核心，包括它的无障碍的坡道、无障碍的 FOP 区域的流线等等。同时呢在这个170平方米的演示大屏这样的一个全新搭建的硬件设备上面，可以同时展现4个大本营的实时的画面并且还可以应用在冰壶运动轨迹的这个捕捉技术上面。国家体育馆的这个冰之帆是用这个高标准的场馆运行和专业化的赛事的支，也是接受了国际冰联和世界残奥冰联技术专家代表的全程的指导评估。那么这些科技的手段都是能够体现在这个场馆运行方面的。那么在测试赛期间呢，包括这个防疫、住宿、餐饮、交通、日常保障类这样的问题，那么共计是总结出了接近90个，那么目前也是都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也是会给后续的这个正赛去提供相应的参考价值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住宿方面它是实行这个住宿的保障分类、分区的管理，同时呢有这个无接触式的测温消毒设备电梯间呢也有这个播报英文语音这样的暖心的服务，包括食材它的从源头开始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个管控。同时呢在这个交通方面它的这个像机场酒店场馆各线路的运送还有这个这个单程运转的时间会控制在50分钟之内会实现这个参赛队伍的无障碍的出行。那么从这些方面都是给后续的这个正赛去做好准备的。主持人。 那在后续的准备当中，在疫情防控和组织筹备方面还将有哪些措施呢？ 还会针对他所接受的任务，比如说这个住宿、防疫、餐饮、环境这些保障任务，还有像开闭幕式、火炬传递、文化活动等等。那么住宿方面呢，朝阳区也会组建一个工作专班这个包括文旅、卫健、市场这些部门也会全程的进驻餐饮方面有167个点位他会做好相关的巡查保障和驻场的保障。那么环境建设方面，包括像奥体东路、北 北土城路口、民族园路这些会形成一个多处的景观的节点，同时在这个防疫方面也会这个分级分类去开展相关的应急培训的演练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普及冬奥知识方面，那么朝阳区也会陆续的去推出这种下基层的，比如说这种冰雪体验啊，还有这个实现街乡全覆盖的这种让群众走进冰雪场地体验真冰真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活动，那么去营造这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氛围。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再见。 地铁三号线1703标朝阳公园到石佛营区间今天实现左线盾构始发，这也是国内首例采用长距离侧向平移分体始发的工程项目。详细内容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那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什么是长距离侧向平移分体始发？ 那其实一般情况下，这个地铁盾构都是从这个区间的起点的上方，那打一个竖井，把这个盾构机放进去，然后开始掘进。但是盾构机因为比较大，它长都在10几米，那直径也都在10，所以洞要足够的大。那么区间上方如果没有这个场地来实现的话，一般会在区间的后方的直线上找一个地方来开竖井，然后把盾构机呢拆开，在地下通过这个轨道把它拖到这个出发点之后再组装起来，这叫做正向的分体平移。而这次的侧向平移呢，也就是说在地面上的这个后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开竖井的条件，只能在这个区间始发点的侧后方来挖一个竖井，然后通过一个弧形的地下通道来移动这个盾构机。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盾构机非常的大，所以涉及它在地下进行一个转弯的话难度也是非常的大，那这个距离呢是移动了100米左右，最大的这个角度呢是达到了135度，所以呢对于技术来说是要求非常高的，也是国内没有的一个先例。主持人。 那据你了解哈，采用这项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又会给工程带来哪些难题呢？ 那好处当然刚才咱们说到是对这个地面其实影响是降到了最低，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朝阳公园附近，也紧邻东四环，交通比较繁忙，而且居住区也是比较集中，所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侧向平移的这样的一个竖井的位置，可以减少对地面的一个干扰，对交通的一个干扰，但难度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盾构机是达到了480吨，体积也相当的大，所以要在地下让这样的一个大家伙转弯应该说是非常的难。所以呢项目是运用了这个 BIM 技术对整个的平移过程进行了模拟，并且采用这个人工配合千斤顶的顶进形式来进行，每次平移的距离只有1米左右，到了转弯部分呢大概每次只能平移50厘米，甚至最小的时候只能平移20厘米，这样反复多次的调整方向之后才能保证这个转弯平移的方向能够达到最后这个盾构始发的这样的一个精度。那同时呢最小的这个盾构的这个盾构机和相关的临时建筑的最小距离只有0.2米，那这样的一个空间狭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配合多种的旋转和这个工种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呢这个过程呢是历时30天，最后在今天也是准确的进入了位置进行始发。那1公里的这个区间掘进之后预计会在春节前到达这个石佛营站。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为控制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蔓延，多个国家都提升了管控级别，加强应对。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卫生部长霍罗威茨9号宣布，将有关防范奥密克戎毒株的旅行限制措施延长10天，也就是在本月22号前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在禁令执行期间，以色列人入境后也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且隔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3.9，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您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